还是抵不过时间，转眼间爱情终到终点，无法面对你的借口和欺骗。我看到了你亲吻他的脸，我的世界 之前需要的是一种控制，我们如何控制自己，我们没有学会控制自己的欲望，却选择去控制真挚的情感，害怕被他伤害，害怕没有了这件可以变卖的人最宝贵的东西。 可爱可恨可有遗憾，是你是他，又与谁相关，是谁欢欢轻轻慢慢，是深岁月一去无返。可藏可远可知冷暖，余晖散尽，有谁觅深蓝？匆匆沉沉，簌簌款款，微微诉说不尽。 返校，我在他的班级门口偷偷看了8分钟，可是没有找到他的身影。他这是去哪儿了？这时候上课铃响了，我转头准备冲回自己的教室，没想到转头那一刻撞上了一个很温暖的胸膛。我抬头一看，他说：“我都在你后面10分钟了，你在看谁呀？” 教室里那台风。 个人都有不一样的生活，不一样的情绪，不一样的困惑，不一样的期待。 我的心好想和你说说话。 我是伍卓彤，关注公众号好想和你说 Time and You， 定制属于自己的情感秘籍。 I'm standing on a platform, and you keep going by on the train, and you go by, and you go by, and you go by, and you go by, and I wake up with the fucking sweats, you know, and then I have this other dream, oh, where you're pregnant in bed beside me naked, and I want so badly to touch you, but you tell me not to. 没有那天黄昏的下雨天，没有人群中爱笑的你，没有太多无知的关心，你已不在身旁，我即将离去，没有我爱你是否没关系，你幸福生活让我不敢再次靠近，我想说我已变得更加伤心，只怕自己变得更没出息，没有太多关系，我已经不再想你，相册已经删了，你可以看到我想你的决心，说多了谎话会睡一场吗，那我已经看不到明天的天明了，发过的誓言变成小孩子的把戏，今天也变成布满乌云的雨季，给我个回到童话故事的时光机，回到当时故事美好的记忆，每日翻来覆去脑海依旧晴天霹雳，我脑海全心冲我撒娇大喊大闹那个真的场景，如果我还可以，如果我还可以，如果我还可以再次拥抱着你，没有那天黄昏的小雨滴，没有人群中爱笑的你，没有太多无知的关心，你已不在身旁，我即将离去，没有我爱你是否没关系，你幸福生活让我不敢再次靠近，我想说我已变得更加伤心，只怕自己变得更没出息，还记得那天大雨淋湿马路的你，我爬到你的身旁帮你遮风又挡雨，我找不到任何事情让我头脑保持清醒，我只想此刻站我身旁依旧拥抱着你，那些陈旧烂事往事让它随风飘去吧，高脚杯碎了一地，听听我唱完最后一句吧，如果十年后的然而依然还会是你，我依然怀有最好自己迎接最爱的你，小雨滴，没有人群中爱笑的你，没有太多无知的关心，你已不在身旁，我即将离去，没有我爱你是否没关系，你幸福生活让我不敢再次靠近，我想说我已变得更加伤心，只怕自己变得更没出息， 我希望他开心，不要再去想过去的事情，我想给他做个手术，剔除那条记忆的筋，可又如何能做到呢？我在空气中呼吸到难以消除的忧伤，原谅我又呼出来带给你这样的忧伤，当海浪冲毁誓言，当夕阳落山，缘分像泡沫一样松软，当诺言一变再变，当我们聚来又散，我只想告诉你，我依然相信永远，如同这个深刻的冬天，让我们都需要温暖。我们没有变，真的没有变。 所以现在的我从来都不敢睡太晚，我养成了之前望而却步的习惯，我等好几班公车才看到你的脸，我好想说句早安，内心事的人都不喜欢沸腾的车站，熙攘的人群刚好可以做保护伞，我的视线里有你笨拙隐藏的视线，却不敢说去早安。 大太阳小雨伞，又是喧闹的夏天，冰可乐小风扇，也许能降温一点。无意义的偷懒，无所事事的傍晚，咖啡店图书馆，你会在哪里留恋？初见你的那天，你丢失的考试卷就夹在书里面，却一直没有归还。你写错的答案，我知道怎样演算，却不知道你的念头怎么算。 定制属于自己的情感秘籍。 我喜欢一个女孩，短发样子很可爱，她从我的身边走过去，我的眼睛都要掉出来。她喜欢一个人走，说朋友并不多，我很愿意做你的朋友，即便不是那一种朋友。美丽的鸽子，鸽子，我喜欢你，小时候我就知道会遇见你。可爱的鸽子，鸽子，不要在意，这首歌你就随便听听。美丽的鸽子，鸽子，你要飞哪儿去？面朝大海，然后春暖花开。可爱的鸽子，鸽子，别太在意，长大后我一定来找你。

你留住，你别出现在我黎明的梦里，我怕我醒来就抱不到你。谁能给我麻木的酒醒着醉，你别出现在我醉酒的夜里，我怕我狼狈的把你挽回。谁能给我麻木的酒醒着醉，谁能给我麻木的酒醒着醉。 这是没有计划的，虽然两个人都经历了很长的空窗和空窗期，整整一个冬天大家都灰头土脸的，许多人原本打算去洗洗干净，把那些膘先剪一剪，再考虑约会恋爱的事情，如今计划得提前了，不能再等了，因为这个冬天有些故事已经发生了。 他们说我跟不上你的步伐， 你说没关系，至少现在我们很大。 他们说我木讷的像只傻瓜， 这样子你的心才不会太慌。 我感觉我的运气不会太差， 刚好在下一秒就碰见你了。 是我想的复杂，还是我真的太傻， 懒得去管我心里只有你了。 我说就让我从你的全世界路过，你说我说的话都可以写进小说。 其实我傻傻又纯纯的话不多，但每句都能戳中你的心窝。 我觉得刚好你和我的节拍很合，一说就笑着陪你差， 刚好在下一秒就碰见你了。 是想的复杂，还是我真的太差， 没时间去管我就是认准你了。 我说就让我从你的全世界路过，你说我说的话都可以写进小说。 其实我傻傻又纯纯的话不多，但每句都能戳心窝。 我觉得刚好你和我的节拍很合，一说就笑着陪每套网也很值得。 亲爱的别傻了，快醒醒吧，你刚才好像说梦话了。 这位朋友叫素素，他说我有空就会叠一些东西见到他，然后送给他做礼物，这个习惯有多久了我自己都不记得了。有一天他在电话里说，哎，今天有个收废纸的来了，我问了价钱，然后把你送给我的那种折纸啊都卖掉了。他顿了顿说，刚好9块钱，待会儿你打扮打扮，我们一块去民政局领证吧。 嘉宾正准备着盛装出席，亲眼目睹这一浪漫的婚礼，红毯洒满花瓣，爱情在洋溢，你我在调整着紧张的情绪。 Love you, love me, love me, love me, 神圣的一刻开始

心海中， 好狠心海中， 坚持一种梦， 坚持一种梦， 你手中的温暖我好想触摸。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，我的成长过程啊，就是从有书读开始的。我的体会。